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这是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哈，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当年在哈佛大学考上哈佛大学的时候，他爸妈都好开心，而且还专门拍了一段就是他翻开那个录取通知书的视频。而且在上周的时候，扎克伯格还分享了这一段视频哈，在自己的这个脸书上。但是呢，当年因为在哈佛大学有一些恶作剧哈，他被哈佛大学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叫过去谈话，所以自己主动退学了啊。12年后，他退学之后忙于 Facebook 的全职工作。12年后，现在扎克伯格又返回到他的母校哈佛，接受了母校颁给他的学士学位，很感慨哈。而且获得学位之后呢，他也是在自己的脸书上 po 了一张照片，就是他和他父母一块，还有他的那个接受学士学位的那一套服装啊，还有他的学士学位证书啊，一起拍了一个合照哈。不过我听说这个哈佛大学的学校管理委员会面对扎克伯格今天的成功说，好险啊，幸亏当年没有开除小扎，而是逼他自己退学的。 我能听见你的忧郁，却难告诉你，当我开口，生命就会消失空气里，而心慢慢，心慢慢冰在彼此沉默里，你的眼眶红透了委屈，他们叫我用手说出所有的情绪，双手举在空中却不能言语，而窗外是淡淡三月的天气，你的悲伤却留在冬季，你还活在去年那场意外的回忆，至今依旧无法接受我无声叹息， 起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真的有幸福过。第一次见面有人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这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情，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荒年留言说，当年毕业的心情就是我得养家了，因为那一年我爸那年车祸哈，他说那种心情没有人能够懂，后遗症一直到现在。于是呢，就大家都开始给他鼓励哈。思美说，其实越到后来，后面你就会越会发现，前面发生的这些伤感的事情熬过去就不算什么了。田俗月晨也是留言说这是真理，我也是给他打气啊，就要加油。你呢？当年毕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哈。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虽然不管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哈，后面你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之后，你发现所有的东西正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这件幸福的事情是我的整容医生告诉我的，我最近真的很努力。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修。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病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天还在朋友圈里，今天朋友圈真的是让人太嫉妒了啊，很多有孩子都开始拍孩子的照片，然后我其中一个朋友呢就说，对他家孩子说啊，说节日快乐我的小勇士，希望陪你一起成长，一起胡闹，耐着性子听你拜托妈妈，然后妈妈帮你把这些破石头带回家。 夜已深，还有什么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背上又如一张本，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情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常会相逢。别问我该如何才回到永远，看时间越洗越明，留下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我只看见，我只听见曾经拥有的缠绵。需要爱人的安慰，那一颗心，那一份情，我想要牵手到明天。情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沧海桑田。别问我该如何才回到永远，看时间越洗越明，抹下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我看不见，我听不见。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音。今天是6月8号星期四，农历5月14，来关注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度。廊坊多云转晴，35度到20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34度到20度。近邻天津阴，34度到2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可以来做美观又好喝的冰糖草莓粥，200克的大米，200克的草莓，80克的冰糖，适量的清水。做法是这样的：把草莓洗干净，切成小碎块，把1/2量杯的大米淘洗干净，加入8量杯的清水，用大火把米煮开，转小火煮粥，然后加入冰糖和米一起来煮。50分钟左右，粥变成粘稠之后呢，把草莓碎块加入到粥里，大火煮开，然后关火，做好了。这样的冰糖草莓粥可以试试看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爱与生送考行 FM 103.3爱心送考车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三合一中考生看到贴有 FM 103.3爱心送考字样，并绑有黄丝带的爱心车辆，出示准考证即可获得1:1免费接送。世界那么大，考出去看看。FM 103.3为你的梦想助力一程。感谢福成酒业、新丰源哈弗 4S 店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 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应该是 Dorothy 叫 Law Note， 他写过一首诗叫 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 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会成长。其中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就是如果在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呢，他就会学会责难别人；在敌意中长大的孩子呢，他就会喜欢吵架；在恐惧当中长大的孩子就会常常忧虑；在羞耻当中长大的孩子老是觉得自己有罪。但是相比之下，在鼓励当中长大的孩子就会很自信，宽容当中长大的孩子就能很能忍耐，称赞当中长大的孩子会懂得感恩，分享当中长大的孩子会慷慨会大方，而在公正诚信当中长大的孩子会懂得真理，极富正义，在尊重当中长大的孩子特别懂得尊重。那么我的问题是，你觉得你老板从小在尊重当中长大吗？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次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爱你，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在乎 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上 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你， 别拿一丝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生在你眼里沉醉， 我不走， 送不走，我穿过黑夜。 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真。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 今天这一笑是这样的，我们的李雷和韩梅梅呢，俩人结婚已经很长时间了，婚后啊，老公李雷呢就一直马马虎虎的过日子哈。但是在李雷和韩梅梅结婚35周年纪念日的早上，当时韩梅梅和李雷就是跟往常一样坐在这个早餐桌旁边，就准备是吃早饭了。这个梅梅呢，作为老婆，就还是想过纪念的，就特别含蓄的暗示到说 ：“Honey, do you realize that we have been sitting in the same 2 seats for exactly 35 years？” 亲爱的，你意识到了吗？我们两个坐在两个相同的座位上已经坐了整整35年嘞。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李雷放下了自己的报纸，直勾勾地看着老婆说 So you wanna switch? 你想换座位吗？ 最近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是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我看了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哎呦，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顺便来练啊。最近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离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女儿说留下路，结果等于失散。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我最近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便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人都惊得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太太发现你说裙子很短，他又买了8000块的耳环，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麻烦，我很麻烦。麻烦。 剩下从前的一半。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太累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不烦，我不烦，这一点烦你比我烦，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倒流的时光，你我牵着手哼唱，我们红着脸庞张望，舞台如梦一样。流水的年华，那些悄悄话，许过的愿仿佛烟花，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你挥挥手，我能感受，当你为我讲的时候，或许我紧着肩膀，也是因为幸福的颤抖。路不好走，你却依旧蔓延的爱，找不到理由，就像你年少时的沉默，我总无法猜透。肩头也是因为幸福的战斗，路不好走，你却依旧蔓延的爱，找不到理由，就像你年少时的沉默，我总无法猜透。黑暗中我的方向是你宽容的闪光，不管你在哪个角落，为我轻轻摇晃，忘了

折磨，可我不承认这么说，注定等待你我已足够，所以放心才能更快乐。当你有一天对我说，我一样会在这里等着。等你爱我，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我是谢雷。凤凰台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主持人叫吕秋露薇哈，他呢在家最近养了两只猫，然后一到下班的时间回到家里头呢，准备是要去书房打开电脑做一做主持方面的功课，但是每到这个时候，他家里的这两个小朋友，这两只猫，一个小朋友呢就会跳到他的桌上，坐在他的电脑键盘上，或者是呢挡在他和电脑之间，反正就是不让他安心工作。另外那一只小猫呢就整天睡觉，完全不搭理他，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说所以呢搞得他最近呢只能暂时离家出走了，然后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咖啡馆啊，然后专心做功课，那家就留给这两只猫了。我不知道丁光俊和你有没有养过猫哈，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呢，我们家是养了一只小黑猫，它真的对人类一点兴趣都没有。这只小黑猫它可以一直坐在我们家那个屋子里头，对着墙，我们有一面墙，从一下午可以对面对着墙在那坐着，一坐就是一下午，看着墙看一下午。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堵白墙，什么都没有，连幅画都没有。然后有一次呢，我实在是好奇，我说这猫一看就是一下午，它那个位置，那个墙有什么好看的，我就趁那个猫不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就坐在它坐的那个位置，我就坐下来，然后往上一看，我跟你说，我才发现，哇，原来不是墙上有什么好看的，而是那地儿空调足。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16点整。 或许你因为匆忙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廊坊市召开518金洽会书博会承办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廊坊市市长陈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指出，518金洽会书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为廊坊的城市形象增添了光彩，为廊坊的对外开放擦亮了窗口，向全省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下一步，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出问题，切实改进，力争展会一届比一届办得好，办出新特色，办出新水平。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省重点工作指标排名，不断改进提升自身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对照落实全省重点工作与省定任务逐条对照，认真分析问题和不足，要总揽全局，及时了解各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要抓细抓实抓到位，促进重点工作落实，要事争一流，唯其事夺，要及时研究考核规则，以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全市各项工作在全省争先进走前列。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当前工作，奋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加强对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各项经济指标的专题调度，千方百计推动一批符合区域要求的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要狠抓大气和水污染治理，严格按照市里强力推进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方案，逐项对照，逐项检查，要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对改革任务和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梳理，高度重视，明确实现，逐项盯办，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全力确保廊坊大局和谐稳定，要积极开展创城工作，全力实现文明城市创建成功，要扎实做好社会民生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为有效解决绿化带变成垃圾带的现状，市环卫局组织环卫工人对迎宾路的绿化带进行了集中清理，还给市民整洁清新环境。近日，记者跟随市环卫局工作人员来到清理现场，看到10余名环卫工人正忙着用铁锹、钉耙等工具对绿化带内的垃圾杂物进行清理。清理出来的各种垃圾堆放在路边，再集中运走。绿化带中的垃圾除了落叶之外，绝大部分是人为丢弃的塑料袋、烂菜叶、纸团等生活垃圾，还有部分市民图方便将建筑垃圾也随意丢弃到绿化带内，有的垃圾藏得很隐秘，再加上绿化带灌木丛茂盛，环卫工人清理起来十分困难，有时不得不钻进去清理。很多市民看到环卫工人辛苦工作，纷纷点赞，同时也呼吁大家共同爱护环境卫生，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不乱丢垃圾，保持卫生，共同营造文明整洁的城市环境。据了解，市环卫局在清洁城乡攻坚战中，为打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容貌，以整治脏乱差为重点，周密部署，认真落实，着力推动清扫、清掏、清运三清作业质量升级，采取增加清扫保洁人员、延长保洁时间，实行环卫管理的点线面全覆盖，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提高清扫保洁水平。高考联系着考生一生的命运，考生的顺利出行是实现稳定发挥的前提。为此，由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全市各出租公司爱心出租车开展爱心送考真情护航活动。活动本着自愿参加、积极参与、共同承办的原则，联合各出租公司通过多种途径发布活动消息，并分别在市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和第三中学门口设立了服务台。

想放弃，只想离开。我没有选择一片空白，我不要选择，我想离开。我没有选择坠落尘埃，我不要选择，我想要自由自在。我没有选择徘徊期待，我想要自由自在快离开。 今天呢，同时和你一起聊一聊当年毕业的心情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看热闹的留言说呢，这个第一眼看了之后都很失望，对，一般是说大学哈，就你到了大学，本来抱着特别大的憧憬，特别多的想象，到了大学之后就觉得，啊，我的学校怎么这样？所以基本上每个，不管你是哪个大学的，他都抱怨自己的学校。但是呢，他说待了几年之后你就慢慢习惯了，毕业之后呢，别人如果说你家学校不好，你还为人家急眼，只可以自己说自己家学校不好，还不能别人说一句坏话的地方，这是哪儿？就是你的母校。说的真对。 一说每年你就见我的次数，我一度你的身体都有爱慕，别急辛苦又要耍酷又要卖酷，

OK， 这是大帅哥吴彦祖的婚恋观哈，这是鲁豫采访他的时候他说的。他说当年他年轻的时候没结婚的时候哈，这个因为自己长得帅，所以谈的历届女朋友呢都对他没有安全感，于是呢就觉得你长得这么帅肯定不想跟我结婚，就离开他。直到他遇到了自己现任的太太 Lisa， 他说 Lisa 正好相反， Lisa 是那种不太想结婚的人，因为他在2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所以 Lisa 不太相信婚姻这个东西。吴彦祖说，我当时就不太能想象自己离开 Lisa 的样子，所以呢就只能自己去说服 Lisa 要跟我结婚生孩子。现在呢他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宝宝，有了自己的家庭。那鲁豫就问他说，那有了家庭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大帅哥说，在单身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 me, I, 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什么。但是结了婚之后呢，就 there's no me anymore, it's us, 再也没有我这个概念了，就变成了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而且他现在在家里的地位，他说我是家里最底层的最低的那个，我的女儿是第一位的，我的太太 Lisa 是第二位的，我是第三位的。而且他说了这个的时候是笑着说的，所以很享受其中哈。当然吴彦祖为了 us, 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他如今是放弃了。你会有没有感受到很少在国内的电影上看到他了，他基本上都是在好莱坞发展，所以他放弃了自己努力了很多年的大陆市场，然后跟着他的太太 Lisa 回到了美国，开始在竞争激烈的好莱坞，然后要重新开始，是不是很 man？ 这种长得帅还顾家的，真的是……我跟你说，你们先听会儿歌啊，我不行了，我要去再看一遍《美少年之恋》。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小时候的我究竟没落寞，梦想中那片天空好像挂满笑容。长大后的我坚定着美梦，因为我已慢慢懂努力就能成功。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去闯，就算要飞越海洋也不能阻挡我的梦和渴望。我一个人 时候的我做着美妙梦，梦想中那片天空好像挂满笑容。长大后的我坚定着美梦，因为我已慢慢懂努力就能成功，就能成 千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布置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大小留言说，当年毕业呢没有太多的心情，因为是寡汉一个，到哪儿都是家，无所谓。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不明白为何你会哭，后知后觉以后领悟，冻结的时间，冻结初恋那一天，冻结那爱恋，冻结吻你那瞬间，我也会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